大家好，欢迎收睇《玉敏踢爆》。今日系2019年嘅1月10号，听日咧就系中华民国嘅总统选举同埋立法院嘅大选啊。咁啊，呢一个选举咧，即系个选情咧，其实都几激烈嘅。但系我哋喺街上咧就睇唔到，即系吓好热闹嘅即系选举宣传，因为而家台湾嘅选举咧已经好成熟噶啦。譬如喺听日投票嗰日咧，系任何选举活动都不能进行嘅。在街上是不可以见到任何的选举文宣啊、单张啊、选举旗帜啊，甚至在这个互联网上面呢都不可以有宣传的。就在今晚十点钟之后，所有的选举活动都要停止，听日就纯粹投票，四点钟就截止投票，大概挨晚时分就那个结果就会陆续出来的。咁呢个选举大家都知道，总统选举呢就是香港人非常之关注啊，究竟蔡英文可不可以赢，他希望蔡英文赢了之后呢就可以即是对香港呢就加大那个支持的力量。咁大家有个主观愿望。咁我哋喺呢一个选举即是期间呢就嚟到台湾啦。咁癫狗日报派咗三个记者嚟做直击访问。咁然后我就率领一个40人嘅普罗政治学院同埋天天天南嘅呢个即是官选团呢就嚟到。咁我哋啲行程呢包括係去拜会两个党的竞选总部啦，同埋呢个行政院的陆委会。咁我事前都讲过，我哋嚟陆委会即係访问嘅目的呢就係希望陆委会嘅官员呢可以即係俾一啲即係我哋觉得可以带返俾香港嗰啲支持抗争嘅人嘅一个信息，就係话而家滞留喺台湾嘅呢一班年轻人，不管佢係用乜嘢方式，合法或者非法途径嚟到之后向呢一个政府有关单位求助，咁究竟政府系采取啲咩态度呢？咁样啊，咁就嗰、那个系一个闭门嘅会议啦。咁有啲具体嘅内容呢，即系因为佢哋觉得系唔方便讲嘅啊。咁佢都即系欲言又止啦。咁另外呢，我个人呢亦都同港澳处嘅官员呢，因为有啲熟悉嘅，因为佢哋系主管呢个业务嘅，我亦都同佢呢即系做咗一个好详细嘅深谈。但是恕怪玉敏冇办法喺呢一个即系节目里边讲，因为即系牵涉到即系好多即系政治问题啦，甚至乎系法律问题啦，同埋啲议事嘅安全问题，系咪？咁我亦都会即系同滞留喺呢度嘅即系有一啲年青朋友咧，佢未必系因为呢个反送中条例呢一个运动是逃难嚟呢度嘅啊，咁或者喺呢度嘅呢一啲年青人又好关心呢个运动咧，我都会同佢哋即係接触嘅啊。咁呢个我要稍微做一个说明啊。咁当然我哋今次嘅官选咧同其他嗰啲人嚟官选有啲唔同。我哋就呢个队伍係非常之庞大嘅，有40人係嚟台湾官选最多人嘅一队人啊。咁我哋咧就着晒黑色嘅呢一个即係团衣。咁啊，去到呢、這、一个即系两个竞选总部，佢哋都觉得好讶异，哇！点解你着黑色衫咧？咁样去到国民党新北市嘅呢个竞选总部，呢、這个竞选总部嘅主委竟然见到我，哇！唉，你们穿黑衣服啊，吓我一跳！嗱，我想讲咧就系民进党同国民党喺香港呢个反送中运动里边嘅嗰个取态咧，系影响佢而家呢个选举嘅，在前嗰一陣，即係前嗰一段時間，即係話過去呢一個月咧，民進黨不斷去操作呢個反送中嘅議題，有利佢個選舉。咁而喺佢哋嘅文宣裏面咧，亦都拍咗啲影片，將香港嘅呢一個運動啊，即係有啲影片剪接落嚟，跟住就話俾台灣啲年青人聽。嗱，你睇香港嘅年青人而家備受打壓，爭取民主自由咁辛苦，我哋要珍惜台灣。要守护台湾的主权，咁其实都系利用香港呢个运动咧，作为佢个选举嘅诉求之一。国民党咧就后知后觉，佢哋成日话蔡英文捡到枪，咁我哋就话俾佢听，你都可以执呢把枪嚟用嘅，点解佢人哋可以执到把枪，你唔执把枪嚟用咧？咁我哋同佢哋倾咗之后嘅理解就系，佢哋真系投鼠忌器。当然他们是反对一国两制，不接受一国两制，亦都强调台湾中华民国的主权呢就不可以侵犯的、啊、亦都对共产党、就是、不断向台湾施压呢就亦都是感到不满。 但是他们始终坚持两岸是要和平交流，是吧？咁所以咧，基於呢一種咁嘅兩岸必須和平交流、台灣安全，即係經濟先可以搞得好呢一種咁嘅觀念咧，喺而家呢個時勢、呢個政治形勢裏邊咧，就顯得非常之落伍，即係冇辦法及時反映到，即係話究竟台灣嘅中國國民黨對呢一個所謂香港人嗰個反共抗暴運動嘅，即係嗰個聲援或者支持，甚至有一啲國民黨人佢哋有啲講法都好似同呢一個即係香港嘅建制派差唔多。你班後生想搞到幾時咧？香港經濟搞搞係咪搞垮咯？何必咧？係咪要坐低落嚟傾咧？咁係咪要有啲大台同佢傾咧之類？即係有啲國民黨人甚至係有呢種睇法嘅。咁我就解釋俾佢聽，我話台灣係一個民主國家，你而家選舉又係政見之爭，又可能係意識形態之爭，但呢個都唔重要。到最后就是由人民决定边个去執政，是吗？但是我们香港是没有民主，我们现在在争取民主，所以就必须要抗争。我们就很多谢这班年轻人在前线奋不顾身，是吗？前赴后继为香港前途、为香港的未来去牺牲自己，付出非常之沉重的代价，是吗？就不是好像你们说用台湾的标准，你民主国家不应该去暴力示威，用这个角度出发。因为你民主国家人民的诉求可以通过议会，可以通过传媒是去得到伸张，但是我们香港面临共产党即是的代理人这个林郑月娥这个政权的暴政，我们的年轻人就需要反抗。那我就解释给他听，其实我来都帮你国民党洗脑的，是不是？至于民进党，他是利用这个选举结合这个反送中的议题来拉抬他的声势，这个你都不容否认，是吗？咁至於我哋香港，亦都好多人係一面倒、一廂情願，希望蔡英文咧係可以贏得選舉，甚至乎即係跟呢一個民進黨嘅調子投俾國民黨，就即係等於投俾共產黨。嗱，呢一種咁簡單嘅邏輯咧，就係只問立場不問是非。咁你去觀察呢個選舉咧，就會有落差嘅。我舉個例，嗱，今日係選前一夜，民進黨將會喺海達格蘭大道度造勢，另外喺中南部亦都有幾場造勢大會。佢一定係動員全國嘅綠色力量，包括台獨勢力咧，係要做一個大型嘅選前之夜嘅造勢大會嚟催票。而且佢催票咧個主要訴求今晚咧就係年青人，所以我哋今晚亦都會去海達格蘭大道咧就去參觀嘅。咁啊，究竟個氣勢同琴晚呢個國民黨韓國瑜嗰、那個即係嗰個造勢大會嘅氣勢？嘅比較咧，咁大家可以上網一定有直播俾你睇到噶啦，亦都有好多電視台，嗰啲有線電視台就會做直播嘅。咁我哋《癲狗日報》咧，亦都一樣有直播啊。琴日我哋有直播，今晚咧喺呢個海達格蘭大道，我哋都會有好詳盡嘅報導嘅啊。咁啊嗱，我可以話俾大家聽，嚟呢幾日咧，我嘅感受係咩咧？除了我們有去拜會小英的競選總部之外，我們都有去國民黨新北市的競選總部，我們也去陸委會，我想這些是其他團就沒有做得到的，我們又很具體跟他談一些關於香港的問題。給我的感覺就是投給國民黨就一定不等於投給共產黨，因為他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咁如果你話國民黨當選會賣台，咁馬英九做咗八年係咪賣咗台灣呢？係咪呢個係唔通嘅。另外呢一個總統選舉就好似兩個國家喺度選舉咁，你去到國民黨嘅造勢大會就全部都係青天白日滿地紅嘅中華民國國旗，但係你去到民進黨嘅嗰啲場呢，就全部都見唔到一面青天白日旗。咁你而家選嘅係中華民國總統，咁所以呢，從呢一個對比你就睇到呢個國家認同或者統獨嘅爭議咧，喺台灣仍然係嗰個選舉嘅即係政見嘅主軸，係咪？甚至乎係台灣島內嘅呢種所謂族群嘅撕裂咧，到今日為止都冇因為民主進步咧而有所改變。選舉係應該比政見，不是比意識形態。嗱，好不幸，台灣就係咁樣。咁呢個咧就係真由台灣人民去做決定，係咪？